些感觉不再有，有些回忆也失落。人在红尘之中，时光会把一切带走，什么才是真的长久？不再对爱狂热，深情也会变得淡漠。我们是沉浮人间念头，不要对我说有些爱真的不同，爱的谎言已太多。我不再有，不再有执着的理由，就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，一切破灭，只有可以再从头。谁又能够对未来有把握？失落，人在红尘之中，时光会把一切带走，什么才是真的长久？不再对爱狂热，深情也会变得淡漠。我们是沉浮人间念头，不要对我说有些爱真的不同，爱的谎言已太多。我不再有，不再有执着的理由，就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，一切破灭，只有可以再从头。谁又能够对未来有